马伊琍的《我的前半生》，最让我羡慕的不是贺涵，而是她有唐晶。人生如果有这么一个知己的话，一生应该也没有什么遗憾了，而且无坚不摧，攻无不克，对不对？ 轻轻放，我就是写不下对你的喜欢，原来爱会慢慢增加重量，想关上这城市所有的灯光，黑暗中专心闻你的发香，这夜晚让爱恋更有画面感，回想与你约会过的地方都舍不得删，在脑海里储存心微笑流浪，手机里的浪漫，原来真心从初爱是这么简单，温习荧幕上你可爱的模样，关于缘分的解释我又多赚了一行，因为笑流浪， 我觉得人其实不需要太多的东西，只要健健康康的活着，可以真诚的爱着，还可以保持一份天真还有善良，那就是一种富有了，你说呢？ 感觉，哦，耶耶，在这里，只让你俩。

只是视频画面看上去呢，真的是蛮可怕的，一般人就不要去模仿了，很危险呢。 竹林风穿梭在阳光中，我能懂，轻抚我的是你曾留的温柔。双手无法触及的蓝天，要相信世界就在心里面，探索生命意义的你看来耀眼，若你悲伤我会用笑来为你改变，因为我心中秉承着信念，深呼吸一口气可感受你的白色心跳的思念。树林风穿梭在阳光中，我能够我的是你曾留的温柔，竹林风回荡在空气中，在传送，想要分开的人迟早还是相逢。竹林风，它就是你和我爱情的天空。 每个城市都有一种热法，我们的命都是空调给的，对不对？接下来呢，中国航天科工学院呢第二研究院利用航天技术研发了一款空调衣，现在已经投入市场了。产品呢是由液冷背心、制冷单元和电源组成的。空调机体积小，重量轻，使用方便，可以背负在身上任何的位置。想要来一件吗？ 搭救当真自然之志，小流民变叱咤红人，搞搞震电当真，时运最高，任佢天落落未，自会有新计，时运会低，让我反转一切，运气发挥，全部会上位，智慧加啲气势，即使世界调转，亦是极限时，加啲方式，加啲创意，一身充满少壮傲气，想痛快决策搏一次， 不过我确实冇胆试。随时随地细神劈完，哪里结果亦无打算。江湖情，再讲当年情，始终太难取舍，全部借你，让我可以自由，做我最潇洒，情份满泻，让我追逐衬我，未会算多，齐共我唱歌，智慧加啲气势，即使世界调转，亦是极限事，加啲讽刺，加啲创意，一身充满笑装傲气，想痛快抉择搏一次。只要你放足够胆识，加点智慧，加点气势，想要世界调转，亦未系难事，加点讽刺，加点创意，一身充满笑装豪气，痛快爱人百千次，将世界骗局拆开，我有我定我海，自自在在全合意， 很多人呢午餐都是叫外卖，一坐一整天，每天呢都累得够呛，体重反而一路飙升了。我觉得过劳肥真的算是工伤吧。有 62.27% 的白领呢认为自己存在过劳肥，工作三年超过四分之一的人体重增加了5公斤，胖了不单止不美了，还会伤害健康呢，一定要注意哦。 Tell every boy and every little girl, be proud of your 'cause you're as good as anybody else. Put away your prejudice, open your mind, don't need to stick to this. Try to make this earth a better place without a racial curse. Yeah, time for some changes, y'all. So come on, put your hands up. Come on, put your hands up. Come on, put your hands up. It don't matter, y'all, we stayin' colorblind. It don't matter, y'all, we stayin' colorblind. It don't matter, y'all, we stayin' colorblind. 打招呼都会说今天好热啊，对不对？好像感觉感同身受了之后呢，彼此就拉近距离了。关于热这件事情，我们还是很有共鸣的。你被晒得最厉害的一次是哪一次呢？ 分开之后另一年的春天，记忆也像下雪一样溶解，那些有你在身边的影片，呼的一声飞得老远老远。爱在夏天过完之后锁在秋天，爱过冬天之后的我好了一些。雨后的天上彩虹出现，珍珠一片蓝。在淋过一场大雨之后的晴朗，那是春雨里洗过的太阳。每个冬季带的失落伤得多深，然后忽然看懂云的形状。身边的阴天，呼的一声飞得老远老远了。爱在夏天过完之后锁在秋天，但爱过冬天之后的我好了一些。天亮也一定会黑，世界会等我，他问我冬天过